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复活节主日，实际上其他宗教的创办人，他们都没有提过自己会复活，他们的跟随者亦都没有说过他们的创办人是已经复活，但唯独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三次预言自己受死同埋会复活。所以三处经文呢，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章同埋二十章。所以复活是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保罗在临前十五章十四节，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了。我们今天所信的亦都是枉然。所以基督复活对基督教信仰来讲是非常之重要。基督的复活亦都是将人的生命来到改变。这个是在历史当中千千万万人的一个经历。包括今天你和我的经历。曾经有一位不信基督的一个英国的律师莫里逊，他呢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即他一心就想来到去摧毁基督教的信仰。于是呢他从什么入手呢？就从耶稣基督复活这一件这样的历史事实来到去入手。所以他凭着他专业的知识，即敏锐的判断能力，他用了五年的时间去研究耶稣的生平，去考证这些生平资料的来源，还有即鉴定这些资料那种的真实的情况。最后呢，他来到做出一个结论，对于基督教所讲的复活这件历史事实做出一个结论。但经过他这个详细的研究结果呢，想不到跟他初衷原先他所想做的事那个结果不一样。所以他最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即他不能够埋没他良心，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耶稣基督死后第三日的确是复活了。所以面对这个历史的事实，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不能够违背自己良心，于是他就决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并且将他所研究的来到出版了这一本的书，不愿意被写成的一本书。即这个不是他原先的初衷，他原先的初衷是想证明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来到去推冧基督教的信仰。但经过五年多的研究，结论就是基督果然复活了。所以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就说不愿意被写成这本书，中文就被翻译为历史性的大审判， Who moves the stone？ 即是谁将这个大石坟墓的石来到搬走呢？所以耶稣基督复活是历史的事实，证明了他是胜过死亡、胜过罪恶的权势的上帝。耶稣的复活亦都带来生机，他战胜罪恶、战胜死亡，将痛苦化为荣耀，将咒诅变为祝福，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改变，并且给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今早我们一起来到透过主席先前和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他怎样来到改变在经文里面以马五思路上面这两个门徒他们的生命。有四方面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即基督的复活使这些门徒从消沉去到火热。圣经这里讲过，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即他们就站住念上带着什么愁容。 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即是记载这两个门徒，即是他们由耶路撒冷回去他们的老家，即是以马忤斯，在路途当中所发生的一件事。而当中的路程圣经记载约是25里，大概我们即今天算起上来大概是11公里，11公里这么长的地方。而这两个门徒呢，其中有一个就叫做格留巴，但另外一个呢就圣经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呢这两个人呢就一边走一边来到去讲倾，即先前在耶路撒冷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被埋葬这件事。而他们一路倾一路讲的时候一路走的时候呢，他脸上是带着愁容的，即是忧愁是表示什么呢？即是忧愁是表示有困难却是没有办法来到去解决，即是找不到出路，陷入一个意志消沉的一种这样的状况当中。当时在以马忤斯路上这两个门徒他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即是意志消沉面带愁容，但他们的生命怎样来到去改变呢？从消沉去到火热，即是当他们回以马忤斯在路途当中的时候，圣经就记载复活的主亲自的来到去就近他们，然后呢跟他们同行，并且呢主耶稣亲自的跟他们讲解圣经的话语。所以呢路加福音24章这个就记载，即是这两个门徒就 彼此的来到讲，他说在路上边即耶稣这个他就是耶稣跟我们讲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这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路上面，他听到复活的主来到跟他们讲解圣经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原来这个消沉的心就变为火热。主耶稣基督藉着圣经的话语将他们这个忧愁的心将他们的生命来到改变过来。所以因着主耶稣的复活，在历史里面有千千万万的人生命来到被改变。曾经有一位的很喜欢影相的人，这个人呢他对宗教呢是抱着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疑惑的心，甚至乎呢即他没办法接受呢基督教的信仰。有一天呢咁呢个影相嘅发烧友咧，就喺雪地啊。当佢行过雪地嘅时候，佢就拎起佢嘅相机嚟到影咗当时喺雪地融雪一张咁嘅相。咁好奇妙啊！呢张相冲出嚟嘅时候咧，就系一张咁嘅相。不知道弟兄姊妹看不看到，或者我将它打在PowerPoint，即是一冲出来的时候看到一幅这样的相片，而在这幅相片里面你留心你看到什么，看不看到有一个人物啊？看不看到？看不到啊？有些点头，即是好像很抽象是吧？但是呢如果你留心看的时候，你看到好像主耶稣基督慈祥的面容，即黑色那里呢就是他的胡须，然后上面一个鼻梁，然后两只眼，即这幅在雪地上面拍的融雪的相，即晒出来的时候竟然好像即耶稣基督充满了温柔慈祥的面容，即当时这个影像发烧友他难以置信，即他没办法来到解释即这张相那个情况，于是他就开始来到接触基督教信仰， 他就开始来到研读圣经，然后透过圣经他认识到这位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主。后来他都决志成为一位敬虔的很敬虔的一位基督徒。这个原来原本是对基督教信仰很疑惑，是坚决不会信基督教信仰的人，即是当他遇见基督的时候，他的生命被改变。所以今天在我们人生里面某一个阶段当中，你和我都遇见了耶稣基督，而我们的生命都被这位复活的主来到改变，即以致我们今天的生命可以向人来到作出一个见证。即以马五思路上的这两位信徒，他们见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原来消沉的心重新火热起上来，兴奋起上来，这个第一方面将他们生命改变。第二方面，复活的主将他们从忧愁转到一个喜讯的当中。圣经里讲到他就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了，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一起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他说主果然复活了，即已经显给西门看。这两个人就将在以马忤斯路上所见到的擘饼那个情况被他们认出来的时候，都来到 向当时班使徒来到讲了一次。即这两个原本是忧伤以致消沉的门徒，当他们亲眼看到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即时怎么回应呢？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回应就是非常之快，即是他们忘记了，即是已经行了一段很长的路程，即是由耶路撒冷回以马忤斯一段很长的路程，他们都不顾即身体当时非常疲倦，或者也都不顾当时日头已经平息了，或者已经开始天黑了等等这个情况。圣经记载他们即时的立时的 起身漏夜的即赶回到耶路撒冷，遇见这十一个的使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将这个耶稣的复活这个这样的信息来到向他们来到去宣告。原来原本这个忧愁以致消沉的这两个门徒，当他们遇见复活基督的时候，他们乐于来到去传扬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喜讯，他们愿意来到为这位复活的主来到做见证。从忧愁到喜讯，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最先是由天使来到宣讲的。圣经马太福音二八章这里告诉我们，天使对妇女说，他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了，照他所说已经复活了，即是你们来看看他安放主的地方，快快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天使当时提醒这些妇女，即要快快将耶稣都复活这个喜讯来到告诉这些门徒听。所以当时耶稣都复活使到这帮的门徒，他们是非常之兴奋的，即时的来到将这个大喜的信息来到传扬。甚至曾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他都重新振作起上来，成为初期教会的领袖，生命完全的改变过来。他有勇气在众人面前来到见证宣讲这位复活的基督。同样扫罗这位曾经逼迫教会捉基督徒去坐监的这位的扫罗，当他在大马色路上面他遇见这位复活的基督的时候，他整个生命即被改变过来。原本捉拿基督徒、逼迫基督徒、 逼迫教会的一位的扫罗，成为保罗，成为一位热心传福音，成为一位四处去建立教会的一位忠心主耶稣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一个大喜的信息，以马五思路上的信徒，他们从忧愁来到去传扬这个喜讯，盼望我们今天即是我们都经历过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将我们的生命改变，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这个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耶稣的复活使到这两个以马五思路上的门徒，他们从惊怕到平安。圣经36-40节这里讲，他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跟他们讲第一句说话，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是看见云。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忧愁呢？为什么心里面起疑念呢？他说，你们看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摸我看看，云是无骨无肉的。你们看看我是有的。说完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这两个门徒，当在以马思路上面遇见这位复活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耶稣同他们一起擘饼，耶稣都站在他们当中，同他们讲这句说话，愿你们平安。但当时圣经记载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反应却是惊慌害怕，即以为是见到云。但耶稣都亲手的，即给他们摸，将他们手和脚给他们摸，给他们看。圣经记载就说，他们喜得不敢来到信，即是高兴到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是复活的基督。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讲第一句说话，愿你们平安。因为当时耶稣好深知道明白门徒当时他们的心境，那种惧怕，那种惊慌，那种心境，而当时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平安。所以第一句说话跟我们说，愿你们平安。即是弟兄姊妹，今天有主耶稣的同在，我们就有真正的平安。在人生当中，可能我们会因着很多不同的事情环境，无论是健康、学业、职业、前途、疾病、人际关系等等等等，可能我们都会被这些事情有困扰，失去了一份平安的心。但主耶稣复活的主再一次来到跟我们说，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他说，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他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我们人生真的不安的时候，面对困境的时候，面对压力的时候，甚至乎面对苦难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失去了这份平安。但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是不受客观环境影响的。所以这里耶稣很清楚提到，就是我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不要胆怯，这个实实在在的平安。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帆船能够经得起风浪，即是帆船能够在风浪当中仍然的向前来行。或者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个北斗翁你打他的时候他不会跌低，即是你就算怎么打他，他都会弹回转头。究竟原因在哪里呢？即是原来呢，这个北斗翁呢，在他的底部即是有一块圆，而这块圆呢，那个重量呢，可以呢使到这个北斗翁呢能够保持一个直立的 一个咁样嘅状态，即系无论你点样打佢，即系呢嚿圆咧都能够承载住，让呢个北斗翁能够翻翻转头，仍然企翻喺呢一个嘅地上边，唔会跌低落嚟。同样原来咧，帆船都有一个同一嘅道理，即系帆船喺个船底里边咧，即系有一个好重嘅圆块，即系能够咧，即系让呢个帆船能够咧平衡嘅直立嘅。甚至乎在风浪当中呢，它能够乘风破浪的来前进，就是不会来到去翻沉。在人生的里面，可能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风浪，但是有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好像这一块很重的圆块，就是压住这个帆船的底，以至在风浪当中呢，他能够乘风破浪的前进。耶稣基督在我们人生里面给我们有真正的平安，以至我们能够在风浪里面，我们能够继续的前进。就好像保罗在这段经文所讲，或者我们一起诵读神的话，有没有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至九节，我们一起诵读，预备起。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保罗在他人生经历里面，侍奉人生里面，他真的面对很多危险，即是无论是路上的危险，江河的危险，同族人的危险，很多人对他逼迫，甚至乎人们用石头钉他，即等等等等很多危险。但是呢，他说呢，即虽然面对这些逼迫，他不会被打倒，在他侍奉人生里面他仍然很坚强，因为主耶稣与他同在。所以无论在任何境况当中，即我们深信这份的平安是不会失去的。在复活那天，耶稣向门徒讲第一句说话，愿你们平安。因为耶稣很深明白当时他们心里面那种的不安。因为当这班门徒亲眼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被埋葬之后，他们又怕罗马兵丁，犹太人来到捉拿他们。所以当时圣经记载，即他们将门都关上了。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很明白当时这班门徒心里面真的惶恐不安。所以复活之后对他们讲第一句说话，就是愿你们平安。第二句是什么说话？弟兄姊妹，你猜想一下，耶稣跟这班门徒第一句是愿你们平安，第二句是什么？不要害怕。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里讲，即他们遇见复活的基督了，耶稣跟他们讲第一句愿你们平安，然后跟着第二句就不要害怕。他们将所见到的话给你的弟兄听，叫你往加利利，然后在那里等。所以今天在人生里面，平安和害怕是对立的。如果人心里面有平安的时候，就会将害怕来到除去。但如果人心里面是充满了害怕的时候，平安就不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很明白当时门徒的需要，他们需要平安，他们需要将害怕来到除掉。盼望这个平安，不要害怕，都成为我们今天在人生里面面对任何处境，给我们一个宝贵的提醒。因为这个是复活的基督向我们所讲的说话，无论任何的处境，无论任何的苦难压力，我们都谨记愿你们平安，不要害怕。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了平安， 害怕就会被除去。即是这个是复活基督所赐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恩典。然后最后一方面，复活基督使到这个门徒从失望到盼望。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最后那两节，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在回耶路撒冷，在殿里面来到敬拜上帝，称颂上帝。所以我们看到以马五斯路上面这两个门徒，他们开始的时候是面带愁容，他们失去了盼望，他们忧愁，因为他们跟随的夫子耶稣基督即已经被钉十字架，被埋葬，这个盼望已经落空。所以在一个失望的心情底下，他们决定离开耶路撒冷。即这个失望叫到这两个门徒忧愁沮丧，但他们怎样来到重拾这个盼望呢？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向他们显现，重现他们人生的盼望。所以当这两位失望充满忧愁的门徒，当他们见到复活基督的时候，他们就拜他，他们就大大欢喜，他们就不去以马，不回老家了，就回耶路撒冷，将这个喜讯告诉耶路撒冷的使徒听，然后在圣殿里面来到敬拜主，称颂这位的上帝。有一首的诗歌，因主活着，诗歌讲他因主活着，我们人生就有盼望。这首诗歌是1974年到一个 最佳的福音的诗歌。而作者呢，这个William Gaither，他曾经是葛培里报道团，葛培里牧师报道团的一位音乐的同工，即因他活着就是他所写。咁当时佢为什么，即系点解佢会写呢首诗歌？喺当时60年代，即系美国60年代嘅时候咧，整个社会咧都进入一个所谓无望、悲惨嘅一个时代，甚至乎咧神死了咧一种嘅理论咧风行一时，同时间咧受到越战嘅所带来嘅一啲嘅冲击。即吸毒、暴力、淫乱等等的猖狂的情况，核弹、竞争的威胁等等都出现在60年代的美国的社会当中。所以当时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一个年代。但是当时这个作者即是太太就要生 BB。咁就谂到咧，即系呢个 B B 喺一个咁样嘅年代嚟到出生嘅时候咧，真系好多未知数吓，面对一个惶恐不安嘅世界嘅时候，即系佢哋心里边都好担忧。但系咧，即系呢个 William 嘅太太阿 Gloria 咧，佢心里边咧佢系充满咗盼望。即系佢盼望喺边度嚟咧？佢缘由喺边度嚟咧？佢就话深信有主耶稣嘅同在，佢话我哋就不必害怕。虽然这个世界会不断地改变，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罪恶，很多的暴力不断地改变，但是耶稣基督是永远不改变。所以当时呢，即是他们心灵里面呢一些歌词就浮现了出来，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他是永远活着的，所以给他们带来一个盼望，带来喜乐。咁于是咧，佢哋就将当时心灵里边呢啲嘅歌词咧，就将佢写低落嚟。呢首嘅诗歌鼓励咗好多对未来心存恐惧、彷徨或者失望嘅人一个好大嘅安慰。而呢首嘅诗歌 亦都成为好多失去咗挚爱亲人嘅一啲嘅鼓励同埋安慰。啊，即系我妈妈喺旧年受苦节前三日喺香港，啊，即系佢离开世界，翻返去天父嗰度。啊，即系经过咗段受苦节，然之后复活节。啊，即系当呢首诗歌。啊！當時我嚟到唱嘅時候，我心裏邊即係主耶穌復活嘅信息嚟到安慰我。啊，醒講佢話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啊，所以因着主耶穌復活，帶俾我哋有呢一個榮耀嘅盼望。啊 ，Life is worth living because he live。啊，生命係值得繼續活落去嘅，無論我哋人生遇到啲乜嘢。因为耶稣基督活着，因主活着，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们心知道他是掌管明天，这个盼望能够激励我们更深的来到爱主，每天更加积极的来到侍奉主。所以耶稣基督复活带来生命的改变，耶稣基督复活带来生机，即改变以马五斯路上的门徒，改变你和我重现人生的盼望，开展了教会历史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所以耶稣复活是我们盼望的缘由，即我们不再惧怕，我们勇于面对明天，虽然面对明天很多未知数，但生命仍然是充满了盼望，因为耶稣基督活着。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活着改变了门徒的生命，耶稣基督活着使他们从消沉去到火热，从忧愁去到喜讯的当中，从惊怕到平安，从失望到充满了盼望。我们同心祈祷。七恩主，我们多谢你，你不单止为我们受苦受死，三日之后你从坟墓里面复活，今日你仍然是活在我们的心当中，让基督复活的大能充满我们众人的心，以致我们今日能够在现今这个世代里面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将这个与上帝和好的福音与更多人来到分享，将荣耀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祈祷，感恩奉基督耶稣得胜名求，阿们。